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妇女同盟干部和盟员2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同老兵举行了见面会。会上，战争老兵共和国英雄罗明基做了发言，他感怀深切地回顾了竭诚拥护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、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领导，冒着枪林弹雨取得战争胜利的难忘的岁月。他还强调，全体妇女同盟干部和盟员要向革命的前辈、竭诚拥护两位伟大领袖的领导，在反帝反美大决战中一向争取胜利那样，紧密团结在金正恩同志的周围，弘扬主体朝鲜的胜利历史和传统。